长征，为你占领所有变成和天上的星辰。如果你一个笑，如果你一个吻，更多伤痕，更多牺牲，就让爱更动人。这个人生为你而生存，只因我为爱而生，只因为我为爱而生，就让我越爱越疯，越陷越深，越执着的灵魂。曾经灿烂，曾只因我为爱而生，只因为我为爱而生。